大家好啊，我是刘以芬，在这里我恭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球迷就大家都看多些好球。 各位，我是李 Sir 李展鹏，新年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新年进步，球员龙马精神，球迷眼光独到。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动漫城进攻足球的香港足球时段。咁啊，呢个大年初二的贺岁波咧就已经圆满结束噶啦。咁头先节目开头见到嗰个贺岁波的入球片段咧，咁我哋喺呢个行家啦元朗足球嗰度咧，就希望能够可以播俾大家睇啦。咁啊，亦都 多谢佢嘅， 多谢佢啦。系啊，佢亦都用他們的資源拍了一些入球片段，我們都希望是可以在網上跟大家和其他球迷分享一下沒入場的球迷，基本上是。說回這一場賀歲波先，李Sir，圓滿結束了，就爆棚了，零成本的情況下，李Sir，這一招不可以年年用的。 其實我覺得未必不可以年年用的，問題就是如果你下一出年再用的時候咧，你需要喺個人腳嗰度執好啲咯， 就唔好又係呢班。 正如我識得個其中一個幫手搞嘅球，即係嘅人講，佢話其實今年係個時間好倉促啦。如果唔係嘅話，你就可以更加聯絡到多啲曾經特別喺過往嗰啲外援隊嗰度嘅，多啲過往嘅外援翻嚟，就更加好。咁亦都喺嗰個本港嘅經典嘅港隊嗰度咧，亦都可能個組織更加好啲咧，就會即係將好多更加年青啲嘅港隊嘅成員。即係而家佢哋會好似今次個所謂經典港隊咧，即係好圍繞住喺邊度咧？喺呢個519嗰班人。 係。 即係老實講句真話，八幾年到而家咧，足足成30年咁滯，個個都50歲有多嘅。 係。 咁你一計稱起個外援嘅年齡，基本上後生過嚟。 係。 你唔夠佢打嘅。 嗯。 咁你就係冇錯。即係懷緬下嗰啲唔係問題，即係你太多嘅時候咧，就基本上 脱咗節 啦。即係個精彩度冇咁好啊。即係反觀有啲後期啲80、90年代嘅港腳就唔係咁多有機會入選，係嘛？咁呢個即係80、90年代好多港腳，佢可能仲踢緊一啲衞生波，或者甚至乎有個別喺啲月餅組踢嘅，即係你反為會將個實力拉近啲好睇咯，即係其實大家都係表演賽嚟講咧，就話，即係一團和氣，唔係淨係一面倒嘅時候咧，就唔好睇。 係嚇，係嗱，咁啊呢屆嘅賽事入邊嚟講咧，就亦都很好開心熱鬧嘅情況之下啦，就圓滿結束啦。 係 咁啊，香港隊雖然有人話就話喂，佢輸咗場大敗啦，其實呢場波輸咁啊，亦都為金判坤咧就作一啲調節啦，可以嚟緊 下個月嘅世界盃外圍賽入邊，基本上係我覺得冇無傷大雅嘅呢啲嘢，基本上。 其實如果你講到香港外援隊對本地嘅球員嗰度嚟講咧，其實就話係一個好好嘅一場比賽，係俾香港嘅球員睇下，你哋同人哋嘅實力爭幾遠咧？其實好簡單。 即係雖則話，當呢今年嗰隊港隊唔係最佳嗰啲人，有好多都冇。咁你其實就話你哋都睇到你嗰個相對策嗰個距離係有啦。係。即係換句話，你如果你諗住將來你呢個係第日嘅港隊嘅藍本咧。即係有好多要不足之處要做咯， 係 咁係好處嚟嘅。呢、這個贏波唔贏波就唔係響呢一場波，而係應該睇下點樣將佢日後再做好啲。啊，響邊度有差嘅，響邊度嘅需要即係改進嘅，要做翻好先至係一個得著。 係係 ，OK 嗱。咁喺呢一次嘅賽事咧就圓滿結束啦。咁我哋亦都翻嚟呢個本地聯賽噶啦，基本上係。咁啊喺嚟緊嘅賽事入邊嚟講咧，就將會就先打翻呢個聯賽杯嘅分組賽啦，最後一輪嘅賽事啦。咁而家呢一周入邊咧，就首先就係話南區就將會對住南華，東方就對住元朗。傑志就對住呢個夢想進奇，飛馬就對住流浪。咁喺個聯賽杯個 B 組先講個 B 組先啦，就喺流浪咧就係以依個六分就居於榜首嘅，東方咧就排第二位，三分就以得失球差壓住呢個飛馬就排第二位，咁啊第四位就元朗就係零分嘅。咁如果呢場波入邊嚟講咧，就飛馬必須要 贏波。 贏波，仲要大勝呢個 流浪， 咁佢先至可以有機會出線。咁反觀東方就好簡單啫， 佢依時噶啦，贏， 但係亦都因為得失球差，佢驚佢自己會出事咧，咁佢亦都對住元朗唔可以手軟嘅，基本上因為出現三隊都六分啊嘛。 冇錯， 係啦。咁你會點睇啊，李 Sir？ 嗱，我感覺到一樣嘢就話，第一首先講講呢個東方先啦。東方佢即係喺季初已經係講。白開明居馬，我今年要攞盡錦標嘅。 係。 咁佢個來勢一定空空啊！再啊，夾住攞咗銀牌個威風之下咧，我諗佢嗰個夢想進奇好難有偷雞啊！再加上亦都損失咗一個中場嘅， 係。 即係對住元朗，佢係即係贏硬咁滯㗎啦。咁啊，雖則元朗話而家即係有少少復甦啦，上翻嚟啊，但係始終。那個強弱都有少少懸殊嘅，咁至於流浪對飛馬嗰度咧，其實就話大家係年青球員，大家係年青球員就問題就係話睇你嘅中間嗰個發揮如何。咁流浪咧就即係好多怪事嘅，你又覺唔到佢係個強隊，但係亦都未必係覺得佢係弱隊。佢贏得到東方。或者某程度上，當初睇嚟講，可能東方，我唔要啫，我仲有兩場波可以追，大把時間，唔係問題。咁其實可能當其時東方就希望一樣嘢，我俾到你流浪夠分，你就幫我砌飛馬啦。即係佢唔理你嘅，佢希望打散咗之後咧，你兩個邊個輸咗，佢都唔同。而家反觀而家流浪咧會搏命打，因為六分，佢只要和波佢已經搞掂噶啦。所以呢樣嘢就話要睇翻流浪嗰、那個統帥嗰度點樣諗法 部署 啊嗰啲嘢，亦都睇嗰啲小朋友點樣啦個心態係咪好急於要贏咧？就冚冚聲，可能影響到自己漏洞百出。咁呢樣嘢就相對之下，大家年青球員多，但係。年青球員多經驗的就飛馬那些好一點咁即係呢場波會挺好看的是關鍵性嚟噶。 係啦，咁啊對住東方嚟講我都對佢有信心，可以有機會晉級嘅，因為東方喺班球員嚟講咧休養生息的時間都好長，因為喺賀歲波入邊啦，佢哋亦都冇球員入選嘅，近乎係咁啊變咗應該佢養尊處優係機會率係大好多嘅對住元朗。咁反觀一樣嘢啦，就有五隊波嘅 A 組入邊啦。就傑志咧，就而家咧就已經係高唱入雲啦，就九分啦，就排喺榜首啦。南華六分就排第二，就將會對住第三嘅冠中南區四分嘅。咁南華學你話齋啦，李 Sir， 如果佢呢場波打和嘅話咧，佢出線機會都好大噶啦，已經係。 即係南華係打和得啦，不過嚟講咧，我諗呢場波咧，南區會搏 搏盡㗎，因為其實睇到南區對呢個東方嗰場波，其實佢哋都唔係太差嘅， 係 打得唔太差，但係始終就係話撐咁啲嘅啫。咁喺呢啲情況之下，佢就會搏盡打嘅。 咁啊，鄭少聰嚟講，講真啦，如果佢認為我同南華嘅差距唔遠嘅話咧，以佢嘅作風嚟講，我有得贏都會贏你南華噶啦。 佢一定贏嘅。而家但係問題一樣嘢就話，南華啱啱響即係恒大上面打場友誼賽， 係佢都可以打咁高強度嘅賽事。 係啊，咁高強度嘅賽事，即係佢都可以打到一啲成績出嚟，唔輸啊咁樣。 係 咁，起碼一樣嘢建立到可能。真係將嗰個球隊執到好，咁同埋即係亦都喺南華喺個而家聯賽嗰方面，亦都唔係好嘅佳績。我諗佢相信一樣嘢就話，佢都會即係盡心去打噶啦。 係， 咁呢樣嘢就好重要咯，因為如果你再輸多埋呢場波嘅出唔到線嘅，就又冇一個機會爭標嘅，即係。最後來就會四大皆空，所以他哋上面係唔希望有呢個情形出現咯。 係啦，嗱，咁講完呢個聯賽杯入邊啦，咁啊跟住就嚟講一講啦，就流浪啦，就喺呢個二月十八號咧，就將會辦呢個外隊啦，對住日本呢個 FC 離球啦。 係啊，流球。 流球。咁啊喺呢場波入邊就免費派飛俾所有球迷嘅。係。咁啊，咁喺呢一刻嚟講，李 Sir 認為？隊波都處於一個不係咁理想的位置入邊啦，就搞場外隊賽啦。其實恰唔恰當 咧？第一樣嘢咧，對外隊賽其實就話流浪係唔需要成本嘅， 係 全部都係嗰邊流球出曬。係咁啊，其實中間即係你會睇到人哋對日本隊係認真程度嘅。呢隊波唔係咩 J League 第一嘅， 係 啊。即係差唔多喺香港叫做丙組嘅球隊，但係人哋係準備啊，諗住升班啊，搞得好認真去搞嘅。咁佢當初亦都建議佢哋喺九龍灣個場踢，九龍灣個場踢就話俾佢聽，你可以慳好多錢，但係人哋都反對，我擺喺旺角場踢，錢唔係問題，我哋可以俾得到。 係 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流浪亦都做過純粹都退休，叫做搞場外隊比賽又冇使成本嘅，咁佢呢場波佢都唔賣門票啊，即係其實講口碑佢想賺口碑，咁好話唔好聽，即係以一隊咁嘅球隊佢都夠膽去辦嘅外隊嘅，雖然話唔使錢啫，但係你如果真係冇人睇嘅話，即係好話唔好聽。俗語講嗰句啊，抬棺材甩褲，笑死人咩？係係嘛？咁而家聽講佢哋都派咗千幾飛， 係 咁臨場就都有啲飛派啦。咁起碼嚟講派咗千幾飛啊，再加上而家今日都繼續有派飛嘅，咁臨場有飛派，我諗唔爆棚都唔會太曳啊。咁起碼都即係。求到一個輝煌的歷史嚟嘅，咁起碼都咁，亦都喺呢個情況之下，唔出奇可能幫到啲僆仔增加一個信心喎。喂，有人哋都有隊外隊揾我哋喎，可能喂我哋踢好啲啊咁樣。咁而家咁嘅情況，好似你話事啦，喺而家水深火熱嘅情況都搞場咁踢，咁冇嘢嘅。其實有啲嘢你係要。即係年青人需要刺激一下佢嘅， 係 即係你學下人哋個態度啊嗱，好事嚟喎。喂，人哋丙組人哋都咁樣嘅，咁樣你哋睇下你哋點， 係 可能刺激到小朋友嘅， 係 佢嗰啲小朋友認真態度嘅，咁呢個係好嘅。咁亦都即係睇到流浪上面領導層即係好盡心去搞呢個比賽咯。咁係好事嘅，咁即係香港如果即係超聯裡面任何一隊球隊，唔好理嗰個排頭揾幾多錢好，搞隊波嚟刺激下啲球迷，帶俾你自己啲擁趸一啲開心。如果好嘅好處嘅，即係話佢能夠揾到多一啲贊助商出嚟，即係有啲響新蒸頭整啲禮品抽下獎或者派出去嘅，咁更加增加啲氣氛。好嘅， 係 啊， OK， 好啊。嗱，咁啊，節目呢度咧就到此為止先啦。 係。 咁啊，就希望喺新一年啦，咁啊就講甲啦，咁咪講超聯啦。 嗯。 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新嘅氣象啦。 係。 亦都係最主要的一樣嘢就和和氣氣，同埋呢個香港隊喺呢個三月嘅世界盃外圍賽入邊嚟講咧，能夠都爭取到一個好嘅表現啦。 係。 咁啊，李Sir都。 嗱，其實即係。賀歲杯過咗啦，咁啊希望大家會展望新嘅一年啦。咁流浪隊嗰個表演賽咧，外隊表演賽，即係希望球迷多啲去捧場啦。反正新蒸頭又唔使錢嘅，去睇場波，亦都睇下香港同人哋嗰個水平差幾遠。 嗯， 啊，我認識下，唔好淨係香港嘅足球咁算數，睇下人哋嗰、那個。辦事的態度，認識下點解人哋會日本響亞洲首屈一指啊！咁你正樹睇個廿幾青年軍已經係打入呢個奧運內嘅，從已經入去決賽周。 係 人哋呢啲就係響好基層，我哋都做得好嘅，所以就要認識下呢啲係好事嚟嘅。 嗯 啊 ，OK 嗱，咁啊節目到此為止，咁我哋下星期一再同大家見面。OK 好，拜拜。